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谊中。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酒吧。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风母， 放肆破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当你老了回顾一生，你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什么时候选定了对象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你做出抉择的那一天，在日记上相当的沉闷和平凡。当时我们还以为这只是生命当中非常普通的一天，但现在回过头看，不正是这一些事情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吗？ 一切看上去很好，今天却也没什么过昨天，我回到了熟悉的房间，关上门，打开沉默，打开沉默。上去很没今天，你自信的笑着多耀眼，可你站在同一面镜子前，卸了妆。 什么好过昨天。我回到了熟悉的房间，关上门，打开沉默，打开沉默。 我的人生导师曾经教育我说，一定要找到支撑我人生的核心，不管是工作也好，爱好也好。不过这个核心不能是现实的一个人，因为人会背叛，会改变。更重要的是，被人当作生活核心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这句话让我感悟非常的多。后来我明白了，千万不要把别人当作自己生存的意义，不管是老公或者是孩子，这样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平衡。 是代表快乐不再难。 当作希望。 今天看到一句话说，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从所有曾经认为不会过去的事情当中幸存下来了。既然那么多灰暗的时刻和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所以未来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不对？生活不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吗？所以放宽心，加油好了。

锁，心潮已奔涌而去，像留不住的江河，江河 前段时间听朋友说了一句非常悲伤的话，他说和爱的人也不一定很熟吧，这句话到现在还回荡在我耳边。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致力于拔高每一任所到之人对我们而言的历史地位，试图判断世界上99%都是外人，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种外人，但我们坚信有一小撮人是不一样的，这一小撮人承担了全部的意义，而时至今日好像连他们也不存在了，好像我们不再渴望理解了，可能还有幸体会到很熟很熟的人之间好像也没有那么爱，到了最真实的阶段反而是最陌生的。后来慢慢明白，理解是一种奢望，其实能够彼此体恤就已经很难得了，只要你是为他好，他是为你好，有这样一颗心就足够了。 不知道该是指责或作准，没有人催我为他做完分，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也情欲暖，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想念你钻进被窝说晚安，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说台北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是没有后路的，觉得失败和望不到头的时候，并没有那个外界默认的避风港，不会觉得就这样回家好了，回到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屋子里，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完，或者重新振作再出发。很多人其实并不会把家当作后路，当作退路。低谷的时候，家人甚至可能会给予更大的压力，当然是我们自己内心赋予的一种压力。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站在路中间，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站着哭，身后没有灯火，身前白雾茫茫。但所有的困难终究会过去。 日子过得很辛苦，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最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所以就继续忙

是开心的礼物、愤怒的礼物，还是悲伤的礼物？你可能会好奇，礼物不应该都是开心的吗？但是哪怕是同样一份礼物，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角度当中，收到的信息、蕴含的情感都是不一样的。我朋友他的初恋曾经在18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一件礼物。他的初恋家里面很穷，靠着自己打工还有奖学金生活，他买这个琴存了很长时间的钱。我朋友说他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努力存钱给他惊喜的人了。有一种爱的标志，是美好的东西都想和你一起分享，是想让你拥抱你的梦吧。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起在北京的上 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保证每天的睡眠是对自己健康的承诺，还能让你越睡越美哦。晚上十一点，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ing like weed， 引领 带你。